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五集。就算厨房没有监控，迟志涵也没胆子把今天用剩下的食材第二天再原样拿出来。齐家请他，肯定不包括给雇主吃剩菜剩饭这件事，这是和职业操守有关的原则性问题。所以他明天做完晚饭后，又要花4个小时做一碗阳春面，简直。虽然给钱的是老板，但是员工迟志涵还是在心里腹诽了一大段少儿不宜的脏话，并且无意识地瞄了一眼摄像头。齐成被看得缩了缩脖子，转开视线，不敢再研究迟志涵看到菜单时的表情，擦掉头上又冒出来的冷汗，回想起迟志涵刚才的表情，黑白分明的眼睛，嘴唇微微抿起，看起来委屈至极。齐成莫名又懂了，这是在埋怨他今天做好的面不吃，非得折腾他明天大半夜再做一次。齐成有些惶恐，担心这样折腾会不会引起这位新厨师的不满，但是随即又努力劝服自己，对面这位是他花了重金聘请过来的，做菜是他的工作，他齐成不能一直去在意所有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还是这样其实毫不相干的人。天人交战刚刚在脑海里拉开阵势，监控里突然传来了迟志涵的声音： 我面试通过了，现在就被关在这里出不去了，一个月时间，我一会儿给七星打电话，让他帮我收拾一些衣服、日常用品，你晚上帮我带过来，送到门口，安保大叔会帮你拿。 齐城的屋子一天24小时，只有每天齐家人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的时候才会有人声，之前请的都是男厨师，话都很少，就算要打电话也会避开摄像头回卧室或者卫生间，所以这突然响起来的陌生声音让齐成差一点点又开始陷入社恐的思绪突然断了。他有点呆滞，看着监控里的迟志涵，说完这句话后就把手机拿得远远的，表情嫌弃，维持着这样的姿势半晌，才又把手机重新贴回耳朵。 然后刚才和齐宁签合同的时候，我很不合时宜地沉默了一下，月薪就往上调了15%。其实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说完，继续迅速把手机拿远，脸上笑意盈盈，离我很深，齐成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快乐。快乐。齐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几近饥渴地盯着屏幕。隔着玻璃，隔着两道门，一条走廊，对面的人只是因为月薪往上调了那么一点点就笑得没心没肺。这个女人不是应该很可怜的吗？一屁股的债，父亲已经不在人世，妈妈又不知所踪，为什么可以笑成这样，快乐的让人羡慕。迟志涵完全没想到自己的电话正在被人偷听。作为私厨，他偶尔也会遇到那种需要监控做菜过程的雇主，也试过整个过程被摄像头监控，但是大多数监控都是不带收音设备的，所以他也理所应当地认为摄像头通常都是不带收音的。他此刻正被林金武的快乐感染，先前因为齐宁产生的那么一点点不适应情绪也被抛到脑后，冷静下来想想，确实是很好。一个月后，他的身价就可以翻倍的涨，因为爸爸生病生意被吞欠的钱，可以更早的还清，这样他就有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找妈妈。真正经历过生活谷底的人，挺过去了就会发现，人生接下来的每一个日子，都比原来更好。快乐其实很容易，对着阳光扬起嘴角就够了。挂了准备去开茅台庆祝的林金武的电话，迟志涵又开始给七晴打电话。七晴是他的大学同学， 闺蜜，家里变故后唯一一个对她态度没有任何改变的人。而七情的偶像就是齐宁，今天一直用打量评估的眼光看得她浑身不自在的齐家武则天。所以自然而然的，她有幸成为了齐家一个月私厨，这件事让电话那端的七情尖叫了起来。隔着监控都能听得清清楚楚。齐城对这样的热闹无所适从，他开始频繁喝水出汗，却一直没有关掉声音，病态地渴望这样的热闹，却又害怕这样的嘈杂。迟志涵电话的内容非常家常，突然离家一个月，他絮絮叨叨地交代了要带几件衣服，几套内衣，甚至把每一套内衣都起了莫名其妙的名字。两个女孩一点即通，随随便便一个名字就能吭哧吭哧地笑上半天，表情也会跟着变得猥琐，然后迟志涵就会心虚地瞄眼镜头，努力恢复正常。迟志涵那边的生动活泼衬托得齐城这边越发死气沉沉。齐城突然生出一股偷窥的羞耻感，他现在正在窥探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的生活，和他要的漫画素材无关，那是完完全全的别人的私生活。他向来知道自己有心理疾病，但是发现自己居然变态了，这还是第一次。齐城终于关掉了音响，让房间恢复安静，他眯着眼睛看着屏幕里的女人，笑到捶桌子。为什么她会有那么多值得大笑的事情？连说到自己家里即将被她养死的仙人掌，她都能笑出猪叫声。眯眼又眯眼，她居然莫名不受控制的又想去把声音开关打开。咬咬牙，齐城站起身，拿起桌上的手机，拨通了赵医生的电话。这大半年来，齐城第一次主动地想要找赵医生。他现在的症状有些奇怪，和社交恐惧症无关，和莫名的幻觉也无关，就是不受控制地想要去偷窥他女私厨的生活。难道真的是一个人在家里关太久了，已经衍生出了别的症状？赵医生对这个电话很意外，齐城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病人，他不合作，排斥心理咨询，用药只要出现副作用就会擅自停药。赵医生和齐家有私交，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适合做齐城的主治医生，但是齐城这个孩子除了他不接受其他医生。这么多年来，只要齐城发病绝对不会主动找他，这是第一次，而且咨询的内容匪夷所思，他在小心翼翼地求证自己是否已经变态。赵医生的声音低沉，进入工作状态后就会尽量使用无攻击性的语调。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建议过你，最好能常年在家里打开电视，播放喜剧节目这件事？ 记得。 电话拨出去后，齐城就有些后悔。齐城见过赵医生私下的样子，声音高亢，喜欢喝酒，酒过三巡会拍着桌子唱京剧，完全不是现在这种用让人信任的嗓音循循善诱引导病人说出自己故事的样子。齐城从来没有和赵医生说过这种工作状态的嗓音自己很排斥。 你现在的心理就是我想要通过喜剧片让你达成的状态，你一个人住和家人的交流呢，又会大多顾及你的病情，小心翼翼，很少能听到这样放松的笑声。这种解压方式对你的治疗其实是有好处的。 赵医生行医多年，在心理学上已经很有建树，自然知道齐城排斥他的原因，但是齐城不说，他主动开口毫无用处，反而会让齐城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刻意。齐城的心结在他自己刻意的隐藏下已经连他自己都看不清楚了。今天这个电话 可能是这几年来唯一的和康复接近的进展。真的没想到，居然是因为一个厨师。 不过启程啊，你要确定这个方式对方是同意的。 对方？这个新来的名字很复杂的女孩似乎并不知道摄像头是带收音的。 如果你不方便说，我可以通知齐宁。 赵医生听出了齐成沉默背后的意思，也难怪他会产生偷窥的罪恶感。这话让齐宁去说很合适。他没想到一个厨师能带来这样的治疗效果，如果允许，也可以建议齐宁给这个女厨师加薪。必须要提醒她，不能再有摄像头的地方露出负面情绪。 我来帮。 齐成看着自己克制不住一直想要去打开音响的手，皱了皱眉，似乎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连赵医生都意外的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我在菜单上多加一行字就行，不用麻烦齐宁了。 这既像是对赵医生，又像是对自己解释。齐成的语气有些急，这可是齐成第一次主动要求沟通。赵医生挂了电话后迅速联络了齐宁，他觉得有必要让齐成的新厨师加入到治疗方案中。这种病人因为环境变化自发好转的情况并不完全是好事，也可能会因为这样主动接受打击，缩回到更深的阴暗中。但总归也是希望，十年来唯一一次齐成自己主动给予的希望。准备一日三餐的日子过得飞快，迟志涵真的觉得只是一眨眼就已经过去了八天。他八天没有出过门，所有的社交都是通过电话或者视频解决，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准备菜单上。对面提供的菜单很有规律，中餐和晚餐通常都是一荤一素，两菜一汤，夜宵都是中式面点。点餐的人对吃很有研究，八天时间没有重复过一个菜名，而且不管是口味营养还是搭配的外观都是极好的。这份工作比想象中轻松太多，迟志涵甚至不用动脑子想菜单，只要按照菜单上的要求做出来就行。唯一的烦恼只有一件事，八天了，他没有收到过任何和口味有关的反馈。每天送饭菜时递过来的纸条都是剪裁了一半的 A4 纸，纸张上都只有菜名。作为厨师，自己做的饭菜收不到任何评价是一件非常煎熬的事情。迟志涵在第八天晚上送夜宵的时候拉响了铃铛，抿着嘴站在原地，等着那扇小窗被推开，等着里面伸出了一只修长苍白的手拿走放在隔板上的蒸笼。那只手的手指上还沾染着一些奇怪的颜料颜色，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手，骨瘦如柴，苍白到像是戴上了一层人皮手套，看不出年龄。手背上有很多青紫，隐约可以看到挂水后的针眼痕迹。 蒸笼里面有六个灌汤包。 迟志涵突然出声，那只手僵在了原地。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